75%到75%。那么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次的这个原解析综合技术线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数据详实可靠，结论可信。那么北京市呢，也将依据这一成果继续来治理新一轮的 PM2.5。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本市气温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观象台的最高温达到了32.1度，最小相对湿度为45%，体感闷热。今天闷热天气持续，15到17号为多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对出行不利，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有降水，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金朝的正式国号是大金，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10帝，共经历了120年的时间。金贞元元年，也就是1153年，将当时的燕京定为了国都。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金朝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叫什么名字吗？ A. 金中都， B. 金燕都， C. 金京都。 今天呢，继续我们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今天是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要来了解金代时候北京城的都城的缘起。那么金朝的时候呢，当时北京附近的都城叫什么名字？叫金中都、金燕都还是金京都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下达2018年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1.85亿元，积极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的范围包括全国1854个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123个市级和5941个县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40000多家乡镇文化站、城市的社区街道文化中心，积极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那么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将有效地丰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为老百姓提供接地气儿的文化客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记者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今年518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将启动用科技传承文明人工智能博物馆计划，上线全国数字博物馆地图第一期。第一期涵盖了1400多家博物馆精准兴趣点信息，并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初步应用。未来大家可以通过数字博物馆地图进入博物馆，透过街景式的展示，实现智慧搜索和游览线路的智慧化设计。陕西省西安市的隋唐长安城东市周边大多是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宅邸，是唐长安城的重要商业中心。那么目前的陕西东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最近取得了新的收获，这次一共勘探了10.7万平米，实际发掘了29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单位173处，出土各类遗物1500多件。那么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大多是砖瓦类建筑构件，其次是陶瓷器，还有大量的骨器、骨料、石器、玉器、玛瑙，还有玻璃器饰、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等等。这些出土的遗物对了解研究隋唐时期东市的形制布局和商业手工业内容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来，目光转向国外，佩吉与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的私人藏品拍卖上周末落下帷幕，在这次拍卖中创下了22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总价值约合 52.69 亿元人民币的最贵私人收藏艺术品和珍宝纪录。这次拍卖活动中成交单价最高的是毕加索1905年绘制的《拿着花篮的女孩》，以约合7亿2800万元人民币成交，超出了先前 6.33 亿元人民币的估价。莫奈的绽放的睡莲以及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分别以 5.32 亿元和 5.12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全部都超过了这两位艺术家先前拍卖作品的最高纪录。最近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北部发现消失了千年的马尔达曼城的遗址，而这座消失许久的遗址竟然与一座现代化的城镇十分靠近。在遗址中，古代居民留下的遗骸形成了一座小山丘。这个古城的名字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语言学家比特纳通过破译楔形文字而发现的。经过史料研究才确定，这座遗址就是始建于距今大约4800年前的马尔达曼城遗址。据了解，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650年，并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700年达到繁荣发展的顶峰，并且一直繁荣到尼奥亚述的时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一些癌症在早期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还有一些类型的癌症可能会在隐蔽处潜伏更久，给争分夺秒的诊治工作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最近瑞士的研究人员们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他们打造了一种植入式生物监测装置，能够在检测到癌症时出现人造痣，从而提醒人们多加注意。当前这套系统已经能够检测4种类型的癌症，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检测血液中的钙的水平来工作，如果长期保持高水平的话，就意味着肿瘤可能在体内某处生长，这样呢，它可以帮助人们提前预警并且进一步的诊疗。5月19号英国哈利王子与梅根·马克尔的婚礼将在温莎城堡举行。随着婚礼的临近，温莎已经以全新的面貌做好了准备，温莎的很多道路进行了重新铺砌，街道的标牌也进行了重新粉刷，街边的店铺摆满了各种关于婚礼的纪念品。除此之外，温莎当地以及周边的酒店也受到了王室婚礼经济效益的带动。根据业内人士估算，英国王室婚礼期间，人们用来购买相关纪念品的花费将高达约合人民币4亿3000万元，酒店等相关旅游的收入将高达约合人民币17亿元。预计王室婚礼将为英国经济整体贡献约合人民币42.9亿元。打算明年前往澳大利亚旅行的人们请注意了，澳大利亚政府从明年7月1号开始向多家海外订房网站订单加收10%的商品服务税。 目前涉及这一举措的包括很多世界知名的在线订房网站。澳大利亚当局有意让海外订房网站与澳大利亚本地的订房网一样缴纳商品服务税，以便本地旅游业参与平等竞争。业内人士分析，依据上述政策，海外订房网站可能会提高相应酒店的价格来应对，但是价格不会超过提高 10%。 另外，目前这项商品服务税并不会向民宿网站征收。去年收官的大热剧集《权力的游戏》，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其中魔山这个角色您还记得吗？这个被很多剧迷誉为人头坦克的角色，至今仍让很多人记忆犹新。最近他的扮演者冰岛人哈夫托真的像剧中的魔山一样成为了世界最强壮的男人，他刚刚获得了举行的世界大力士比赛的冠军。这位29岁的演员在为期两天的世界大力士比赛中完成了多项壮举，包括拉动一辆双层巴士并举起了约合472公斤的杠铃。而在这次比赛之前，他已经是四届欧洲最强男人和七届冰岛最强男人的冠军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为了确保停车收费新规落实到位，从今天开始，本市将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停车收费专项检查。这次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包括是否存在不满一个计时单位收取停车费的行为，停车收费明码标价牌是否规范，占道停车场夜间时段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修改，是否存在高于明码标价牌标示价格收取停车费的行为等等。如果您遇到停车乱收费问题，要及时的取证和固定证据，并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咨询投诉和举报。今年本市计划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400个。据统计，1到4月，全市一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等七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468个，完成了全年任务量的 33.4%， 比时间进度快了 0.1 个百分点。在建设提升的网点中，有149个都是蔬菜零售网点。最近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工作方案，其中就要求各区在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编制本区的生活性服务业设施规划，分业态分社区研究制定补建的提升措施，并将规则细化落实到每个街道和社区。对于新建的基本便民商业服务设施，主动邀请市民参与，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使它更加符合市民的需求。玉渊潭公园今年第一次大规模种植的象征亲情的鲁冰花目前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区。鲁冰花的学名叫羽扇豆，和紫藤花都是豆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特殊的造型的花序以及花朵。现在呢，玉渊潭公园鲁冰花主要分布在樱花园的主路沿线，以带状花径、局部花田等格局呈现，与植物景观、木质围栏、景石等相互交映，形成了别样的生态景致。喜欢赏花的朋友不妨趁着最佳观赏期去欣赏鲁冰花的精彩绽放吧。再来了解文化演出的消息。北京之夜音乐会日前在希腊雅典爱尔兰都柏林举行，来自首都的艺术家和当地的艺术家们携手演绎了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京剧与乐队《梨花颂》，还有民族管弦乐《可爱的玫瑰花》，以及古筝与乐队《渔舟唱晚》等节目，赢得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掌声。国家级艺术音乐盛会2018北京现代音乐节将于5月19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为期8天的音乐节期间，多位全球顶级现代音乐专家学者和作曲家汇聚京城，来自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20多个知名的乐团将进行展演。演出的地点包括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中央音乐学院、王府音乐厅以及歌剧音乐厅等等。5月27号是六一儿童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国图艺术中心将为北京的小朋友们奉献一台集合了多首儿童歌谣的亲子音乐会。 现场著名歌唱家将与在场的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唱响80后集体的童年旋律。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从80年代传唱至今的儿歌和童谣将在音乐会上唱响。这些曲目将进行创新设计和编排，通过器乐、声乐等多种形式呈现在舞台上。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旧经民俗，朋友乔迁新居后前往祝贺，名曰温居。昔时空房出租前多冷况，令后住前多糊顶棚窗户，将屋里糊得四白落地，干净漂亮，先生火烤一烤。乔迁后朋友来贺，谓之温居，取意给暖暖房子。主人要以家宴招待，贺者亦馈送礼品，有的还馈送章子，为红布绸面料，不少于1丈4尺，章光上写有温居致喜四字，宾主借机斟饮欢叙，亦倍增情谊。城市文化范儿，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金朝的正式国号是大金，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十帝，共经历了120年的时间。金贞元元年，也就是1153年，将当时的燕京定为了国都。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金朝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叫什么名字吗？ A. 金中都， B. 金燕都， C. 金京都。 来，这道题呢，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金朝的时候北京附近的都城叫金中都、金燕都还是金京都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问答吧。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举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营建了中都城，揭开了北京作为全国性都城的序幕。史学家们经过反复论证，将金中都确认为北京建都之始。公元1153年4月21号便成为了北京都城的肇始之日。金朝迁都北京对北京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哪些贡献？金代北京城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迹？博物馆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这段历史息息相关呢？城市文化范儿世界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今天来到了第二期，与您一同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我们走进金代的北京城，来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陈小敏。小敏您好。 您好。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昨天说的很有意思哈，那么今天呢，应该说咱们的辽金城垣博物馆这个文物呢金代的文物会更丰富一些哈，所以可聊的也特别的多。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北京在金的时候就史称这个燕京了，有了丰富的

您知道金中都的皇城距离下面哪一个地方很近吗？ A. 现在的永定门附近， B. 现在的广安门附近， C. 现在的广渠门附近。 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金朝的时候北京的这个都城叫金中都啊，经过这样的一些节目，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都是特别的了解，绝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如意田耕、明妃经、滔滔钉钉、红十字、学校的铃声等等等等，恭喜这些朋友哈。那么第二道题说的是金中都的皇城在现在的什么地方附近呢？是永定门、广安门还是广渠门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要带大家了解金代北京城的一些遗迹以及遗迹背后的故事，还有那个时候的历史，还有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北京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继续请出北京辽金城园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陈小敏。那么刚才小敏呢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这个金代的时候呢，实际上金朝它是接受了这个中原汉族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也是逐步形成了北京地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系统，是吧？ 对的。 就好多这个节其实都是可以放的，虽然它不是说上五天班歇两天，上十天也是能歇 一天， 能休一天。 对， 那假还是就是这种间隔还是休的稍微时间稍微少了一点哈， 对， 但是它其他的各种假日比较多， 对，它有其他的节日放假呀什么的，这所以说它平均下来每个月都会休一到两天 啊， 但是休假的人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些假，他只有能够参加朝会，因为我们说上朝的人才可以休，其他的没有资格上朝的小官吏是休不了的。 那他们都不能休吗？ 其他别的小的官吏，比如说你要休的话，我们经常理解的丁忧，你家里有事情可以请假， 所以说这些节日呢，金朝是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一批这个节日，是吗？ 对， 什么元旦啊、上元、中和、立春、春分， 对， 什么寒食、清明、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还有什么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等，这些都是法定的节日，是吧？ 对。 哦，那个时候金朝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这样一批的节日，其实也是奠定了咱们北京地区传统节日架构的一个基础，是吧？ 对。 然后这些节日经过800多年的发展，又和各族人民时间文化融合，所以就形成了北京地域文化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系统，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么对于北京以及当时一些重要的这个节日哈，金代的时候北京的这样的一些重要节日，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物，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文物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北京城它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到了一尊铜座龙，在莲花池附近的公园就有一个仿那个辽金时期的这个铜座龙哈，它是金代的文物，说现在全国只有两尊，是吧？ 对 啊，据说是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这个装饰物。 对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铜座龙，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两尊，有一尊就在咱们北京，另外一尊是在黑龙江的阿城出土的。它的那个出土的比较早，是65年。